龙凤鸳。 风压塘，松雨酿。 王子纵情梦早再难忘，我离谢别两情金通道心脏地老火光色也为是冰卷苍一望黄莺不肯寄大宝谢孤王也非从天为自在素月来金针为王夜妻子我是平平妻子到土城谁知心房不中阴生死微博令人惊总造人你的王儿我不允只盼更美 你哭子母女儿的话往后 去严重病，逢年必想母家来。 欢来关心身心事，本以为海门仗义上胭脂，又因尘恩非在王王子，他只怕彩云易散花易落，总觉得今人黄昏。好在一位吧， 启子万岁，女医道。 启子万岁，小姨曾与一位娘娘供奉一堂，请万岁顾莫。 小心供奉压他， 正知万岁，玉梅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 玉梅来了，快快有请。 是，有请。 梅快快请起。 三爷啊， 哦，自动是玉梅来了。 皇上，臣君，皇上保重。 回家原来是臣君。 气力眼着心慌，我不去了啊。下去。 哎呀，万岁，娘娘饮食不进，神虚受配，尚不解释不养，只怕解休难了。 请娘娘莫娘， 皇上， 皇兄交集才得尽，将我成君难杀人。 thank you. 静静错落惊醒， 叫我盼不明，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小手里，不枉远走不花山。 万岁，这是那何县也是徐娘娘，为的是何成君当上王后，至今何成君已早起立，杀人执掌中国，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 你将他死后赐字，废举招待过，不得事情铁也。 不， 万岁。万岁有位忠心之子，而不能认同个是爱之情，后继之国平天下。 君王。 什么风雨共为八卦调，奔苍天等我平静，将不中

心中有事，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把。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中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亲。 亲。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家之大郎心多迷云，母双亡不敢一人迟疑，爹死家住哪里？要往哪道而去？ 不嫌弃，我有

你看， 听众朋友，再会。